走出迷堆，只是这一次，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。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泪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泪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痛苦，就算是泪，也是属于我的伤悲。我还能用谁的心去体会，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，就算疲倦，就算是泪，也只能执迷而不悔。 天空中不留下鸟的痕迹，但它已飞过。最美时光， 在朋友圈里刷到了一篇文章，说的是经济又实用的告白方式，其实是很实用的文章，但是看完之后呢，却让人觉得有一点小小的忧伤。什么时候爱情也变成了一种高消费品，需要我们像去大血拼一样提前的购看攻略去买优惠券呢？在张信哲的情歌风靡的年代，爱的告白可以很简单，它可以就是一个普通的歌词，简单到有些任性。所以歌词里说，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来表示，只有一个字的告白，这是属于情歌王子的爱的简约。

我不信说谎的心，我相信深深的泪水，我不信甜甜的柔情，我相信轻浮的风，我不信流浪的雨，我相信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？是不是别开头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？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，我要告诉全世界。生生世世的约定，是不是变成是对，我的心就不会再痛？是不是别开头去，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？患难的真情，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。 恋爱 庄的人即便是再不懂得舞文弄墨的，也能够犹如神助一样写出浪漫惊人的句子，更何况是齐秦。歌手呢，的确是有这样的优势，他可以像歌词里唱的那样，把他爱的宣言告诉全世界。只是在爱情的归宿的问题上，他和我们普通人一样无能为力。在漫长的时间的河里，有很多的事物都会被时间刷得面目全非。就像曾经以一首《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》还有《广岛之恋》走红的张洪亮，他后来选择到纽约去读了电影学的硕士，甚至还重操旧业回去当了一段时间的牙医，但是关于他的音乐记忆却一直留在我们的心里。这是属于他的九十年代的爱的告白方式，依然不直接说爱你，而是一句你知道我在等你吗。 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？你知道我在等你吗？你如果真的在乎我，又怎会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颤抖？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原因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你知道我在等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喜欢你，深深的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 我不知道，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，你在哪里？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，

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就是你。在我手心，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，在爱的纯净世界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永远永远不要怀疑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是如此形影不离，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。就是你。 这时候最能让我想起你，多希望你在这里。哦哦哦，你总是愿意把你的手心借给我握紧。往哪里？我总是依赖着你，你是我的方向感。我可以确定，你会带着我朝对的方向前进。